第六章，唔好误会神，佢只系负责监督你。其实人由出世数起咧，你一生嘅剧本早已经写好噶啦。但系我要提醒你，呢、这个剧本咧系你自己写噶，唔系老天爷或者神。因为只有你自己先至知道自己边一科唔合格，搞到自己要一直咁轮回。呢种情形系会直到你学分修够或者补考通过，你先可以由呢个人间大学毕业。你要知道啊，只有人啊先至可以安排自己生命嘅剧本噶。如果你嘅灵太过低阶，轮回到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，咁你就连安排剧本嘅权力都冇噶。事实上，人嘅命运系每一个灵魂根据自己嘅需求而选择噶。神只系负责监督你，一旦你运用咗你嘅意志力，将心念转变，你嘅命运亦将改变。就好似贝多芬系个听力障碍者，佢嘅灵魂选择咗义龙呢个人生剧本，但系佢就冇向命运低头，因此就成为咗举世闻名嘅音乐家。一个听力有严重障碍嘅人能够成为音乐教父，唔怪得佢能称之为音乐之神。又好似台湾《汪洋中的一条船》嘅作者郑丰喜、口足画家杨恩兴、轮椅医生陈达文，佢哋都系唔向自己安排嘅剧本低头嘅人嚟噶。我哋崇拜神明系因为佢哋嘅智慧，我哋尊敬佢系因为佢哋嘅慈悲同大爱，唔系因为佢哋能为我哋嘅人生决定啲咩嘢。我哋要学习借助依附我哋叫做身体嘅工具，对感觉嘅贪恋嚟训练我哋嘅灵性，摆脱我哋做人嘅执着，执着名利，执着权势，执着性爱，执着儿女，执着感情，甚至有啲宗教徒执着佢哋信仰嘅神先至系真神，佢信仰嘅宗教先至系最完美嘅宗教，何苦呢？你所执着嘅呢啲嘢喺你肉身工具毁灭嗰一日，你乜嘢都带唔走，你穷尽一生所追求嘅幸福，你一样都留唔住，因为你误认咗肉身为真我。你浪费咗一生嘅时间，都喺度为呢个工具着想。到生命结束嘅嗰一阵，你嘅本灵离开了身体，你只要发觉，居然冇为自己嘅灵魂尽过半点嘅义务。你只要发现你所信仰嘅神，只能爱莫能助咁企喺一边，睇住你嘅灵魂堕落。虽知信仰神明嘅虔诚同进化你嘅灵魂完全系两回事嚟噶，所以好多人求神拜佛好虔诚，但虔诚代表嘅系一种乞求。乞求神明将慈悲流向佢，但高阶嘅神灵却唔同，神佛系慈悲嘅，慈悲咁俾，唔系施舍，系将爱流向他人。所以一个识得印度信徒由虔诚走向慈悲嘅宗教，呢、这个先系真正嘅宗教。因为宗教就系教人由人性走向神性，将你虔诚为自己祈福嘅心转化为虔诚为一切众生祈求嘅慈悲心。只会求神拜佛是不能够为自己带来好运的，但慈悲心的无求付出却反而无形中能为自己自求多福。所以当你运气不好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误会神，因为他们只是负责监督和指引你。